你别不理我呀喂，比你小怎么了？现在不都流行嫩草吃老牛吗？李琴说，你给我站住！ 哼，你先考过你小舅舅再说吧。 欢迎收听，喜马拉雅出品，有仆原著，攻心为上，病急乱投你，演播蓝山梦。第44章，热烈。李琴叔可能以为袁子峰走了，晚上十点的时候回家了。只是当他打开房门，看到还在亮着的客厅灯时，悠悠地叹了口气，心道李于锦怎么也不提醒他一下。你吃饭了吗？李琴叔本来打算回来煮面吃，看眼前这情况也不好多说什么，于是点了点头。 嗯，吃了。 忙完了？ 没呢，还有很多事。 出个新刊而已，就这么多事儿要忙？袁子峰的语气几乎接近于逼问了。李琴叔，你是不是故意躲着我呢？李琴叔的眼神中难免露出一份尴尬，顿了顿后才道： 没有的事。 你很不想跟我住？为什么？生活习惯不合？还是因为其他什么原因啊？是李于锦要求的？ 都不是。我虽然没有出柜，但其实大家多多少少都能猜到一点我的性取向。你和我之间没有任何血缘关系，以前有李于锦还好，现在却只剩我们两个人了。我担心别人会揣测，毁了你的名声也不太好。 我又不在乎这些，你就这么在乎这些虚名吗？ 怎么能不在乎？等你长大了你就知道，人的言语是一把利刃，是会杀死人的。 我从不把别人话放心上，我不搬。 子峰，你听我说，你留在这里真的不合适，我们之间的关系…… 我们之间的关系怎么了？袁子峰豁地站起来，往李琴叔面前一站，逼迫似的开口： 我们又不是那种关系，这么住在一起有些…… 那种关系？哪种关系？袁子峰眉头紧锁，死盯着李琴叔的嘴唇，一开一合的，染着薄薄的粉色，看上去就很好吃。他忍不住咽了口唾沫，那一瞬间也不知道从何而来的冲动，居然猛地往前怼了怼，一下吻住他的嘴唇。李琴叔浑身僵住了。袁子峰往后退了一步，注视着他的双眼。 你说这种关系？现在不就是了？ 李琴叔猛地从震惊和僵硬中清醒过来，伸手推了一把袁子峰。 你疯了！ 袁子峰一时不防摔进沙发里，李琴叔扭头就走了。 我没有。 事实上，袁子峰这一瞬间什么都没想，他只是想这么做就这么做了，根本就没有去思考为什么要这么做，也没去思考自己是不是在报复李玉锦。李琴叔更是被他吓得整个人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。如果说之前的暧昧只是暧昧的话，那么此时袁子峰的行为无疑将两人间的暧昧推向了明处了，这让李琴叔更加接受不了了。 袁子峰，你这周之内搬出去吧，我这里不太方便多住一个人。 有什么不方便的呀？你这儿挺大的，有个卧室还空着，住我一个不是更好？ 我得出租贴补家用。 出租啊？一个月多少钱？我给你不就是了？你就当我是你室友。 你都干出这种事情了，还当你是我的室友？怎么可能？子峰，我们俩真的不行。我 这有什么不行的呀？ 袁子峰挑了挑眉，他就是那种别人越说他不行他越对着干的人。被李琴叔这么一说， 更是被一下戳中了软肋，立马开口道：“李琴叔，你不行也得行，你时间习惯不了没关系，我还有很长时间让你习惯，我比你多了10年时间去浪费，去让你习惯。”李琴叔背对着袁子峰，对方这句话落入耳中，竟让他的心脏有些抑制不住地轻轻跳动了一下。他怔然地望着地上摇曳的影子，忍不住摸了摸自己的嘴唇，是柔软的触感，被袁子峰一碰即离的温度竟像是隐约停在自己的嘴唇上那般。李琴叔，你听我说话没啊？瞎发什么呆呢？李琴叔猛地惊醒过来，像是一只受惊的兔子，猛地往后退了一步，躲开袁子峰的动作，然后飞快地往屋子里奔去，边跑还边开口道：“ 没听到。” 袁子峰看着他落荒而逃的身影，头一次觉得正经的李琴叔偶尔慌起来的模样居然还挺可爱的。他摸了摸自己的嘴唇， 哎，李琴叔这嘴唇软软的，果然挺好吃的。 袁子峰又把自己的衣服塞回了衣柜，塞得一团乱糟糟的。因为袁子峰的打岔，李琴叔没敢再提让他搬出去的事情，但还是旁敲侧击的让李雨锦来劝他。尽管每一次袁子峰接到李雨锦的电话都直接挂掉或者拉黑，因为一直以来的压抑被一个吻给瓦解了，所以自那天以后对他的一切喜爱都表现在了明面上。整个一个被食物引诱的幼兽追起李琴叔来简直是不遗余力，每天不仅要给他做点夜宵，还要给他买束花。袁子峰第一次买花的时候买的是红玫瑰，他特地没有自己开门，而是敲了好几下。李琴叔一边询问着一边打开门，映入眼帘的就是一大捧的玫瑰花。袁子峰将花往他面前一怼，语气倒是挺随意的：“拿去。”“ 什么？” 李琴叔茫然地看着他。“ 送你的，在小区门口花店看到的，老板说快蔫了，打算便宜点卖，我看着挺划得来的，就顺便买了。” 李琴叔看他一眼，从玫瑰花里取出一张小卡片来，上面写着自己的名字，一看就是精心准备的，更何况这娇艳欲滴的花也不像是要蔫的样子。李琴叔拒绝也不是，接受也不是，半晌之后无奈地叹了口气：“ 你先进去，我去拿个花瓶把它放进去。”“ 啊。” 袁子峰很随意地挥了挥手，一大捧玫瑰花放在整体装修偏冷淡的客厅里，显得有些过于娇艳热烈了，不过这么一点缀倒是挺好看的。李琴叔呢，本就是爱花之人，一时间爱不释手地动了好几次花瓣，才询问道：“ 你们期中成绩出来了吧？” 一提到这个，袁子峰有些头疼，看了李琴叔一眼：“ 哎，你很破坏气氛啊。”“ 这才是你现在生活的重点，怎么样？”“ 还那样，上了三位数。”“ 哼，其他几科的分数加起来都没有英语高。” 还真别说，一时间袁子峰真的有点尴尬，毕竟李琴叔说准了，严格说起来加起来还没有英语的一半高呢，有两科甚至是白卷。那天他逃了去鬼屋，根本没去考试。“ 子峰，高三上学期都快结束了，你的成绩还是这样，英语一科好也没办法，不能把你的总成绩拉起来，你还是得认真学学。”“ 哎呀，行了行了，挺好的气氛你突然扯这个，又开始说教了，你脑子里到底怎么想的呀？”“ 我是为了你好。” 袁子峰不说话了， 飞快地站起身往屋子里去。李琴叔拍了拍手，也跟着站起来。 你别忘了，我每天跑步一小时，你就涨一分的约定。 袁子峰含糊地应了句。李琴叔摸摸自己的肚子，最近他胖了不少，都怪袁子峰总是给他弄些清淡又好吃的东西回来，据说都是去那种不错的餐厅打包的，不过别说，还真的都挺好吃的。李琴叔原本消瘦的身材有了点肉，搂着的时候没有那么硌手了，袁子峰喂养的还挺满意的。虽然这段时间李琴叔还是在怂恿厉雨锦接他离开，但厉雨锦因为太忙了，所以很少有时间搭理袁子峰。袁子峰呢，倒还算是自由自在的。李琴叔在书房里跑步，袁子峰被他压着做数学题。其实那些公式袁子峰记得都挺清楚的，可惜不知道怎么运用啊。李琴叔跑完一个小时了，他都没憋出个屁了。将额头的汗擦干净，李琴叔往前凑了凑，纤细的手指指了指题目。 你看这道题啊，证明 AB。 他身上有一股很好闻的沐浴露的味道，袁子峰不由得有些失神。 懂了吗？ 啊， 袁子峰这才猛地惊醒过来，顿时尴尬地清了清嗓子，一脸的不自在。 那个没。 李琴叔拍了拍他的后背。 认真点，我再跟你说最后一遍，说完之后啊，这一类的题你应该都能摸着点头脑了。 袁子峰感受着李琴叔拍自己后背的手掌的温度，迷迷瞪瞪地点了点头。 好啊。 宝贝儿，怎么咱妈又威胁你了，让你背着我来相亲啊？哼，别走开啊，下集更精彩哦。